青年发展委员会啊，主席刘明伟，啊副主席啊刘明伟又有言论啦。嗱，喂，佢话咧，喂，其实咧，你班僆仔读大学咧就冇用嘅，人工得嗰万零蚊，喂，直情咧要去话佢告啲大学啊，为佢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啊。喂，今次咧，我赞成刘明伟咁讲，但系有时咧，一个人讲嘢咧就睇身份嘅，佢呢啲咧，好似我用手机听啊，擦手抽，擦到个六星，不停擦到六星嘅人咧，不停讲呢啲说话咧。咪又系挑起社会矛盾咯？嗱，刘明伟，如果你真系有心有力去帮呢啲年青人咧，喂，不如揾多啲发展机会俾年青人，唔好成日话佢话啲年青人净系挂住日本旅行啦，读大学冇用啦。喂，有时咧阿妈都系女人，我都明嘅，你做多啲实事仲好啊。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深圳市都有消费者委员会嘅。深圳市消委会近日委托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抽查市面上20款嘅乳酸飲品，结果全部乳酸飲品样本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此外，调查更比较深圳同埋香港两地嘅伊力多，结果发现深圳嘅伊力多营养指标比较优胜。哇，太好啦！如果可以多啲咁嘅报告，香港就唔使咁多铺天盖地嘅水货城，就冇上水街坊大战水货客呢啲画面啊，认真讲有助消除中港矛盾添啊！喂，咁点解仲系咁多水货客嘅？唉，你问下我哋十几亿嘅内地朋友，有几多真心相信强国嘅国家标准要求得噶？心照不宣啊！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大陆啊，已经开始咗大数据嘅管理时代。嗱，听落系咪好伟大、好巴闭呢？但原来呢啲所谓嘅大数据管理主要系针对老百姓嘅管理，贯彻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嘅理念。嗱，先嚟一个人面识别系统啦。如果你犯过咩事啊，占过咩钟啊，参加过乜嘢批评党嘅活动，嗱，咁你就要小心啲啦。可能睇睇下张学友演唱会都俾人人面识别到，拉你入去坐个3、5、7年。而家仲落实埋乜嘢信用黑名单制度？就算你冇犯事，只要借个银行钱唔记得还，或者唔记得交税，或者租个单车而唔记得还啊！而家通过伟大嘅大数据管理，你可能连火车、飞机同埋酒店都唔住得、唔坐得噶啦，系咪好伟大、好正呢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年代正式启动，我系强哥生还者阿 Win， 欢迎嚟到强哥 生还者， 大家好啊， 大家好， 喂，好眼瞓哦， 点解啊？因为世界杯， 日日睇世界杯啊， 我系冇 miss 过噶，两位都， 我冇 miss 过啊， 唔系我咁夸张， 我一场冇 miss 过啊，我而家屋企日日上演紧呢个世界杯联盟啊，无限之战啊。 我就谂住，我都因为中间咧有啲我真系顶唔顺，要瞓下觉啊！即系我咁，我都要翻工噶嘛。 系， 其实阿 MJ 都要翻工噶。 咁我翻晏少少嘅。 喂，不如讲翻我哋今节嘅 topic 啊，唔系讲世界杯噶。今节 唔系讲世界杯咩？ 下节先讲。 已经好似连续好多节都有世界杯， 一节啫嘛。 咁啊，始终我哋强嘅新闻者噶嘛，咁都要讲翻啲相关大陆 related 嘅嘢。咁啊，寻日咧我有班大陆客。就嚟香港旅行啊、参观啊，仲 带埋 哋系啦，带埋哋食西贡海鲜、茄哩夸啦添， 系 先至讲到咧，即系再重复佢哋喺度沟通嘛，讨论香港楼价，扯下扯下就扯翻以前负资产，再扯到以至个破产制度，因为香港系有一个健全嘅破产制度， 系三年复活系咪啊？ 应该系4年， 啊4年， 即系譬如我揸 MJ 两球，真系有晒 MJ 申请你破产 ，MJ 通常唔会申请我破产， 叫你还啦， 数啦， 咁你还唔到， 咁我实在还唔到啦， 系啦， 跟住就去申请破产啦。如果由 MJ 申请我破产咧，咁就即系喺 MJ 嘅角度系唔划算嘅， 系 即系纯系一 搞死。你哋咯，純粹係啊！ 你又要俾錢去法庭， 係啊！咁但你又唔還咁樣冇計噶，清下你盤，即清盤之後，你啲錢係有啲俾到我噶嘛？ 即你當你知道我係有物業， 係 賴死唔還，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不過咧，原來香港咧依個破產制度都算係跟國際貼軌啦，係健全啦。但係國內咧一直都係冇破產制度噶嘛？ 哦，係咩？ 國內係一直都冇破產制度。 咁如果真係好多錢咁點算啊？ 以前嘅方法就揾啲湖南仔去打鳩嚟。 唔係啊，咁譬如嗰啲即係做生意啦，又好又壞啦，咁又真係做生意唔得咁樣爭幾千萬咁都冇嘢噶。 大陸嘅做生意模式咧，我記得好多集啊，其實我哋圍繞個 topic 都講過一次嘅。咁咧，通常嘅做生意咧係先貨後錢嘅，基本上九成嘅或者九成。八嘅行业都 遵从紧呢个规则。我唔知移民界系咪喎？ 咁佢唔关事，佢都会蚀钱噶嘛。移民界服务就好少，即系先货后钱啦，定系先收钱再服务啦。咁、但系佢其他嘢，譬如话佢唔止货噶嘛，譬如话佢做单车嘅咁样，佢都要自己先做一打成本，我做宣传咁样。咁、你发现啲单车俾人掉晒，咁佢都有个成本喺度噶。咁佢破产咧？唔系佢真系做唔掂咁样，佢应该争人好多钱噶。 清盘咯，就由法庭清盘咁，跟住即系大陆嘅所谓法庭清盘就哦，先结束咗呢间公司，跟住睇下你仲有几多架单车，哦，你仲有50架单车，哦，每一架当50蚊，咪2500蚊啦，我争 MJ 10000，好啦，俾争 MJ 1000，好啦，俾20架单车 MJ 你就当抵咗嗰1000蚊。 但系个人就冇嘢嘅，个老板就 人冇嘢噶， 唔会破产嘅， 偷税漏税先至有事嘅啫，系、啊，冇问题噶， 即系唔系争国家钱就冇事啦。 香港都系有限公司都系唔会上身噶嘛， 系 国内如果你一间公司争人钱都系唔会上身嘅， 系 啊。不过国内咧就因为头先我哋所讲嘅呢个98%、99%嘅生意模式都系先货后钱， 系 咁。譬如我要卖三罐啤酒俾 MJ， 咁、我就通常就摆低三罐啤酒俾你先。好啦 ，MJ 你卖啦，你卖完之后一个月后我先揾你收钱嘅。 同埋 好多时个资金链一断裂 ，MJ 可能收卖系的而且确卖咗架三罐啤酒，收翻可能50蚊翻嚟，跟住嗰50蚊可能哦去炒下房地产啦，炒下其他嘢，哦损手烂脚乜都冇嘅话就冇钱还噶啦。 系佢哋咧，我记得我哋都有几次都 mention 过，佢哋有一个心态咧系即系应该系要俾嘅，即系我哋香港做生意咧，三罐啤酒好点样都好，我应承咗下个礼拜系要俾呢100蚊还诶俾翻呢个即系交数啦、找数啦，咁系会咁做嘅。但系我咧就最起码都要拖越耐越好，就可能就去做一啲资金运转嘅嘢啦，炒楼嗰啲嘢啦，亦都可能咧就系佢唔止系拖，最即系唔全数找俾你咧，佢觉得系蚀底噶。即系我明明应承咗你，我三罐啤酒，下个礼拜找100蚊俾你。到下个礼拜嘅时候咧，我觉得找100蚊俾你，我系蚀底咗噶。 可能会有系有100蚊喺度嘅， 系啊， 都唔走， 可能有1亿喺度添，但我都系唔走，我都系觉得蚀底。我起码都要同你讲下价，喂，咁啦，我连续上10个礼拜都争你100蚊，总共1000蚊，打个折啦，一次就找晒俾你。如果我有排拖噶，咁样 真系有个咁嘅逻辑喺度噶，但 系 exactly 系咁嘅逻辑，好多都系咁样死啊。 而家大陆嗰啲销售人员咧。是很奇怪的，除了懂 sell 嘢之外呢， 追數 懂追數的，是收款的。 同埋呢，除了 MJ 讲一样嘢呢，大陆佢做生意即有啲唔同香港人 的。 香港人呢即都会咁，但冇咁严重。 是 就是呢，香港人呢可能是七个盖冚十个包。大陆人呢就可能两个盖冚十个包。 隻手要好快，要搵亚洲第一神手才能做到呢样嘢。 咁所以呢啲资金链呢就成日会短缺，甚至断裂，即系点解会出现啲成争钱啊啲咁嘅情况咧？就系因为资金不停断裂，到资金链不停断下断下咁样啦。 呢个资金链断裂，我梗系过分啦，都系衰噶啦。但系我最憎佢哋就系个心态，就系我明明系有，我都觉得我唔应该全数找俾你。如果我蚀底咗，呢样个心态嗰度乞人憎啊！ 即系永远都系有一个好姑且啊，好想拖嘅一个概念喺度。所以坦咧，我讲嗰句咧就系话，国内销售人员除咗识得卖嘢，仲要识收数，咁以至到咧可能是全民啊，即系所有好多中国人啊，对于个追款啊、收数啊，系特别有一套佢自己嘅办法，我哋系唔可以理解嘅。 系啊，即系好似我哋睇紧世界杯咁，即系每一个国家嘅球队都有佢擅长嘅。 好嘢喎，咁都拉到我。 我系要讲世界杯。 我哋今次系讲诶，即系擅长追款嘅。 系啦，讲到中国咧就擅长追款啦。 系咁啊，点样追法咧？ 我前日咧睇单新闻咧都几搞笑嘅，就系话咧应该系喺广东省有一个楼盘，就应该系烂尾啊，咁啊，即系又未烂得晒嘅，咁啊，譬如话讲咗系2018年12月，2018年5月入伙，咁可能有啲嘢又拖下拖下，咁啊，就准备唔知可能拖到几时啦。咁以至到一班准业主咧就好不满，咁佢不满咧就去升所谓维权啦，去攞翻佢哋应有嘅权利，可能要追翻啲费用啊，追翻啲损失咁样。佢哋嘅追法咧唔系话好似香港人一般咁咧跑去法庭，或者去寻求一啲相关部门。佢哋嘅追法咧系带晒沙煲鹌鹑，带埋帐篷，走去依个所谓楼盘嗰个办公室啊，喺度扎营，喺里面住。 煮埋饭，日日喺里边，总之打机又好，睇书又好，咗身衣食住行，一日一切生活就喺里边咯。 吓， 连续喺度住咗个几月去申请呢个所谓维权咯， 赖皮咯、 啊。就唔会话依收尾咧，我同好多朋友咧，包括同寻日个客户，因为有啲系部分广东省嚟，讲、起呢件事，佢哋唔会觉得系好诧异噶，佢哋会觉得好正常咯、啊。因为啱啱佢哋寻日都有同我讲一个 case， 就系有个佢哋啲下游客户，即系佢啲客啦。所谓我其实我唔明点解有上游啊下游。佢个客如果争佢钱或者系攞咗佢货咁啊，好似同 M J 讲嘅，佢有钱都唔还住咯。佢哋嘅方法亦都系采用类似嘅，派咗啲个销负责嗰个销售经理，日日喺人哋间公司度又系带埋杯面啊，带埋书啊，带埋嘢啊，可能真系带埋睡衣睡袋啊帐篷喺嗰度长住噶啦。 咁咪啲体验生活型咁咯， 即系呢个谂 清嘢。 我谂两位会唔会理解呢一套嘅追款，或者你觉得啱唔啱用咧？ 我觉得直接咯，呢啲咪够直接咯，系即系你香港呢啲咧就太间接，即系你搞嚟搞去又搞文件嗰啲咧，你冇用噶嘛？你即系我搞文件就嚟搞诈骗，你争够我百期钱，咁我帮你搞文件啊，嗰啲我影响唔到你噶，我系我自己搞一轮嘅，所以我先搞 你。你要先去法庭喺嗰个申请处搞一轮，又要摆低几嚿水。 但嗰阵时候你太过红酒啊，咁谂嘅，我对你冇影响。但系如果你争我钱，我喺你屋企楼下啊，甚至话你屋企附近执型，我日日你经过嗰时，喂阿 Win， 你争我钱啊，不停喺度掟嘢啊，喂咁你 喺地下碌嚟碌去，如果我系唔还都系唔还噶。 我有咁你起码。你见到我依家摆到明， 又为呢条出头啊！ 又喺个门口嗌咪，好似香港以前都真系咁做法嘅，即系写大字报啊， 淋油啊， 但系咧即系以前我哋睇戏多淋油啦，我识得啲香港嘅嗰啲算系财仔嗰啲公司啦，咁佢话我问佢哋，佢而家都唔淋油噶，佢哋话咧佢哋会寄信咯，寄信去俾你隔篱邻舍，等你成栋楼都知道你争人钱咁样咯，寄信就类似有少少恐吓啦，就话即系你再唔还咧，我就搞呢栋大厦噶啦，咁样咁就令到佢啲即系隔篱邻舍就俾翻压力佢咁样。 我觉得呢个方法几好、 啊，又文明 又会 fax 嘅公司啦，呢个可能听过啦。有冇见过啲同事收到咁嘅 fax 啊？ 我太太最近咧就收到一个香港嘅一个电话啦，打上，因为 就系话你赚钱， 从来只有我借钱咩？嗱咁咧， 快啲借钱！ 我就听到有一个叫 JM 嘅同事啊，假设公司一个 JM 嘅同事， 你咁从 嘅咁咧就收到电话就话喂阿 JM， 我系 JM 嘅朋友啊，咁样咁问完一大轮，收尾原来话其实 JM 争我钱嘅，讲咗一轮之后，你可唔可以俾 JM 个联络电话？或者可唔可以帮我飞落俾 JM 揾呢个人？收尾咧，当然我太太唔肯啦，都为呢个私隐条例唔可能咁样做啦。于是就连续应该都有十几日噶啦，一系咁打电话直接揾我太太，因为已经知道咩名噶啦，就一听一打一。接听嘅时候就屌咁样，一轮粗口咁爆。 咁你太太都几无辜， 冇办法啊！咁你亦都冇任何抵制嘅方法。 呢啲算系比较即系 低俗， 系低俗少少嘅追诉公司。我谂下有我见过，即系香港有啲公司都收过啲咁嘅电话，即系都揾个老细咁揾唔到，系咁即系嗰啲收数嗰啲佢喺电话度一定唔系善男信女咁样啦，就系咁其实想激嬲你啊，讲粗口啊。 但我亦都试过听我朋友讲，我自己亦都试过收到一啲所谓。亦都唔系，反正归纳为滋扰电话啦。一打嚟就系咁爆粗啊，讲一大堆啲咸湿嘢又好，点都好啦。 同你讲咸湿嘢， 我同佢讲，佢可能想我同佢， 你可能好开心噶、啊， 悭翻嘅每六秒六啊！ 我哋个节目越嚟越重口味啊！ 跟住咧，打去报警，我试过，应该系十年前啦。警察嚟到话、我都做唔到啲乜嘢㗎喎。 系 冇任何办法㗎喎。 知道电话冇办法㗎。 即係其实唔可以勾线唔可以成咁样搵返㗎咩？ 佢唔会咁做。 佢唔会同你搞咁多嘢啦。 即係如果我係李嘉诚或者係啲有钱佬啦。 未必一定李嘉诚嘅你就加得嘅。 就会帮我处理啦。 係啦咁呢嗱讲开追溯啦。即係我哋其实我哋强国生还者呢又成日提过一套电影嘅。我哋都可以。 咁样讲下得翻几分钟，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因为我知道但是咪前呢MJ 和发奇都有啲大陆嘅追溯一啲故事同大家分享嘅，即係包括围绕返去睇讨论嘅。咁呢我等就讲过啦，即係譬如知道我嘅客真係冇能有能力还钱又好，冇能力还钱又好，个女好少絕少，即係有但好少嘅，就会采用一啲所谓法院嘅方式。一般就係派自己嘅同事就责刑模式啦。如果我真係知道 MJ 公司完全是江湖传闻是已经是就嚟死的了，不掂的了，咁就方法是怎样呢？直接是我听过第一大班连埋物流部啊，冲入去 MJ 公司，见到有咩货啊，里面个仓库有乜嘢就直接拿。 如果喺香港咁样系抢嘅，即系赚你钱又 系啊，国内冇问题。 我觉得咧，我仲有少少时间，我想讲个感性啲嘅故事。咁系我一个朋友喺广州嘅经历， 叫阿 Win， 系广州嘅经历，即系佢咧，基本上佢系做啲医药行业嘅。咁咧就即係咁佢買啲藥物俾一個即係大陸嗰啲連鎖店嗰啲老闆咁樣啦，咁但係一直苦於追唔到數嘅。咁 冇試過扎營咩？ 冇扎營，佢就每年咧，即係佢因為筆數真係幾年啊嘛。咁咧就每年都會去同佢拜年啊。 仲要同佢拜年添， 会唔会 做下你啦？ 当时嗰啲拎盒月饼俾佢啊，咁样讲咧，咁嗰啲咧就即系因为佢唔系即系嗰笔数唔系佢嘅，即系公司佢帮公司追， 系 咁咧就希望佢还钱，但系咁多年咧都系即系都系冇还，但系大家就依然保持住一个良好嘅关系。咁直到呢个故事慢慢发展落去啦，直到若干年后啦，咁都年年去拜年咁样咯。若干年后咧，嗰个债仔啊，即系个老板 请咗呢个人。 唔系，系啦，最要生病啦，即系生老病死，人必经阶段啦，咁啊生癌症，咁佢直到临终嘅时候， 我都唔还。 我嗰个朋友咧，咁就去医院嗰度探佢，系啦，即系当然买好多嘢。 你都就嚟走啦， 佢就嚟走咧，就终于咧，佢好似诸葛亮临终托孤咁，终于肯签啦，肯签嗰张票，终于咁咧，但系咧两个人咧，即系因为呢段债啊， 佢就深厚嘅感情， 就建立咗个深厚嘅友谊啦。即系我虽然觉得好似。觉得好笑，做吹水咁，但系其实 系真事， 真系真人真事， 我都有听过。 我真人真事，真系咧，即系直情喺个即系病榻入，即系病榻床上，即系床边，即系佢真就嚟去啦，佢就嚟去噶啦，啊，终于肯签， 即系要用感动嘅 精神所致， 即系 我觉得好似拍嗰啲人寿保险广告。 你听落咁样系几多年啊？五六年止唔止啊？呢个感情嘅 差唔多， 真系追溯系一件学问嚟咯，喺国内。 我真系醒起咧，我当年喺广西做嘢咧，咁我旗下都有即系会计部啊。 你当其时即系节目之前都有讲过噶嘛？节目里面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系啊， 咁应该只有你哋当其时经营嘅酒店揸人钱。 No， 嗰啲咁样嘅政府部门有100多个政府部门，咩妇联啊、公安部啊，好多啊，总之无数嘅卫生办啊，总之 大镬啦。呢啲好撚難收嘅呢啲錢。 跟住咧，係啊，你講得啱啊！我嗰陣時嗰間酒店點解會運營唔到？就係其實你表面上就做咗2亿生意，但係呢2亿都係收唔到嘅，因為可能公安部啊掛帳就1000万，係啦，衛生署掛帳200万嚇，唔知控煙辦啊掛帳500万咁樣，佢日日都嚟食飯，日日都嚟幫襯，但係佢就日日都唔找數住。跟住咧，我嗰班會計部咧，佢哋都同我講過，佢話即係我都同佢講 MJ 總啊，喂唔掂喎，有2亿嘅應收帳項 收錢。是啊，出去收钱。 你有冇试过上门？ 我冇试过。咁但系我啲会计，我记得我而家突然醒起，佢哋同我讲过咧。佢因为佢哋都同嗰啲政府部门系熟噶嘛，系啦。咁跟住咧去到嗰啲政府部门咧，佢话我哋已经跪落嚟要佢哋俾噶啦，佢哋都系唔俾啊。 咁最终以至到你哋结业啦，当其时就都系冇收到嘅呢条数。 越運作越大，即係初就2000蚊，2000蚊營業額，咁就找200咁樣啦，係啦，咁跟住又繼續掛啦，咁跟住去到下個月咪4萬蚊咁樣咯，可能，咁跟住咪找咗4000咁樣咯， 即係只會越 幾何級係啊！你每次都係嚟消費10蚊就找1蚊咁樣，咁一定係越嚟越幾何級㗎， 即所以就唯有要做夠1亿生意，咁樣 先收到1000蚊，咁你 做1亿生意嚟， 你有成本㗎。 猪啊肉啊服务员都要出人 出人工啊嘛，系啊系 咁你咪破翻佢哋粮咯。 咁最后系啊，发现就诶、欸、真系啊，即系嗰个老板话喂，咁点解我哋唔争翻人啊？咁我咁跟最后冇啦，最后即系诶觉得咁样运作落去都系搞唔掂啊，咁所以先至即系玩咗一年之后就离开。咁当时我哋嗰、那个诶、其中一个约个失败原因之后检讨翻咧，就话系我哋唔应该俾政府部门挂账得咁紧要。但系而家咁样睇翻咧， 你冇得唔俾喎，政府部门嚟，譬如好似睇你讲嘅妇联，妇联系全国性嘅机构嚟嘅，税局咁样嚟到你俾唔俾啊？你唔俾个赊账啊？ 系你唔俾你赊账，你过关都过唔到。 而家就发现过咗十几廿年之后，其实根本就解决唔到嘅问题嚟嘅，即系赊账问题，同埋一个成熟嘅找数系统啊。 系 啦，咁你冇噶，你即系你可以赊数，咁你一定有个限额咯。每个单位赊五千啦，咁你找完五千，我咪继续俾你咁样。 而家通常就系国内嘅一啲嘅公司嘅运作，就是、MJ 个客户最多赊讲明噶啦，最多赊你10万，你要攞货超过100,000蚊，你就要走。 系啊，应该系咁样啊， 应该要系咁。诶，不过嚟到尾声啦，原来 MJ 你哋之前同妇联做过生意嘅， 无数啊。咁你一间酒店打开门口做生意系咪？ 而家都如果你追咧，你可以追佢哋主席、啊。你知唔知妇联嘅主席系边个？ 边个啊？ 彭丽媛啊？ 我冇。 哦， 永远嘅妇联主席就系当届嘅国家主席。 咁呢间一定追到。 就咁啊，好易追啦，都系知话佢电话啦，或者去彭丽媛屋企楼啊， 扎 营系啊，扎营啊，打边炉啊，咁样啦，睇下会有咩后果啦。 咁啊，今次就差唔多啦，同大家分享嗰啲收数嘅故事。如果大家有其他收数嘅，有类似第八期所讲嘅一啲可高可泣，发展成一段一段深厚友谊， 我觉得大家可以即系呢啲事情可以感性嘅角度去睇咯。 唔错啊，唔错啊，系啊，负坏事都有好嘅结果啊。好啦，咁啊，下节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好。